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扎根变电设备检修工作一线15年，他先后参与编写作业指导书10册和检修维护手册3册。他是同事们眼中的智库，被称为变电检修界的福尔摩斯。在重点活动保电任务期间，突遇主变氢瓦斯报警，他带领团队成功化解了危机。极端天气等复杂因素给变电站的巡检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历时4年，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全绝缘无人机，跨越了电场和距离的限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他说，一心在一意，其意必功，一心在一职，其职必举。他就是北京大工匠、变电检修界的实干家魏小伟。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对话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高级工程师魏小伟。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人物访谈。 魏工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听说您的同事都称您是变电检修界的福尔摩斯，您知道这个外号吗？ 是听他们这么说过。 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大家这么称呼您的？ 也是前2年吧。就是我们变电检修这个工种啊，有好多应急的情况发生。我们公司所负责的呢，还是这个电压等级比较高的电网。这些电压等级高的电网是轻易不能停电的，就像是这个人血液系统的大动脉，如果我们这个设备停电的话，那可能影响是一大片区域。所以说一旦有什么这个设备的故障啊，或者是意外情况呀，我们需要在设备不停电的情况下，然后以现有的就是很有限的一些信息，就得去分析它的故障原因，判断准确了之后呢，还得快速的把这个故障给它排除掉，这样呢就能保证这个尽量不停电。如果非停电呢，尽量停的时间最短。所以整个排查和分析的过程呢，有点类似于破案吧。 准确又要快速。 对对对。我呢就是干这个的嘛，主要是修变压器的。变压器呢是整个变电设施里边的算是核心心脏的一个设备吧。在故障抢修这方面呢，可能是经常去做这些分析，做这些去判断。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有点类似于侦探的性质吧，所以起了这么个外号。 我刚才听您说，就是你们是在整个变电当中是属于等级特别高的那个。 对，就是我们负责的电压等级是500千伏和1000千伏。这两个电压等级的话，在全世界来说都应该是最高的电压等级了。我们国家所有的电力的大范围的输送基本上靠这两个电压等级吧。 就是跨区域的这种输送。 对，跨区域的输送。 听到大家这么称呼您，当然肯定有喜悦，但是也有压力，你觉得哪个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多一些吧。 压力来自于哪里？ 主要是我们是保障行业嘛，算是。如果说这个设备出了问题，没有及时的恢复上，影响还是挺大的。压力肯定主要来自于这里。 我们知道就福尔摩斯擅长观察还有推理来解决问题，您这个福尔摩斯主要是做哪些工作？ 我主要是针对变压器维护和分析，我们是特高压和超高压两个电压等级。对， 它的这个位置一般在什么地方？ 在变电站的靠近中心的位置。变压器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电压进行一个变换，我们家里面用的是220伏交流，为了远距离的输送必须把电压升高，它的电流会减小，在输送的过程中这个损耗就会减小很多。变压器的作用就是把电压升高降低，就这么个一个作用。 它出问题的这种概率大吗？ 大容量的高电压的变压器已经是很成熟，但是它是一个户外而且是长期运行的设备，运行很多年都不停，所以这种设备的话它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我们现在为了保证大家时时刻刻都能用到电不停电，然后我们这个变电设备也是非常的多， 数量大了之后呢，出问题的概率也会多，实际还是有很多小问题出现的。 嗯，这个变压器它是在变电站的核心部位，然后我听到您开始讲的时候，其实是要带电来作业的是吗？ 大部分都是要带电的情况下，先要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故障。 你们是怎么来判断？ 大概介绍一下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是个什么情况啊？从外观上来看，直观的看，可能只能看到一个大铁盒子，有一个小房间这么大，3米5米高，15-16平米。设备本身它完全都是密封的，你如果从外面去肉眼观察的话，看不到内部的故障。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比如说变压器油色谱的分析。变压器为了散热和绝缘，里面充满了绝缘油，是石油的一种提炼物。我们就像分析人体的血液一样，抽取一部分油样进行化验，然后对里面的这个成分进行一个分析，哪个成分高了低了，我们就可以判断里边有什么故障，有什么类型的故障。还有变压器油路当中也有一些预留的一些观察的地方，还有一些为了保证安全运行的一些保护措施。我们通过这些保护措施的症状吧，我们也可以判断变压器内部故障到底有多严重，部位到底在哪。70周年保电，我们有一个50万变电站，就是北京周边的，有一台变压器，它有一个信号发生了一个报警，叫氢瓦斯报警。这个信号说的可能有点专业啊，但是大家理解就是说，如果再严重的话，这个变压器就会自动退出运行，它就会自动停电。北京地区当时还是保电期间，所以还是很紧急的。当时我们就去了现场，我们对现场的它的一个呼吸器还有一个瓦斯继电器进行了一个检查，通过这两个部件的一个表现，当时是我和我们的那个领导进行了一个判断，就完全是在带电的情况下，用了半个多小时吧，应该是40分钟左右，如果我们判明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停电的，然后我们退出了它的一个保护系统，带电进行了处置，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越是紧急的时候，越要做出精确的判断就越不容易。可能您这个跟福尔摩斯还不太一样，福尔摩斯它不用带电来进行这个检查。 对对对， 但您一直刚才一直说带电检查是特高压和超高压的一个特点是吗？ 低电压的设备呢也可能需要涉及到带电检查， 嗯， 但是低电压的设备呢就是影响面积比较小，往往停电可能稍微更容易一些， 嗯， 但是超高压和特高压的设备这方面就要求更高， 更高， 更突出一些。 像这种带电运行的话，可能我们外行人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们总会觉得存在一定危险的，应该是。 对，是有一定的危险。像500千伏的，我们不需要挨上去，就是离着还有3米左右距离的时候，就会发生放电，人就会触电。所以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有严格的安全规程。只要我们严格的按照安全规程去工作，这个是能保障我们的安全的。 就是一定要按照那个程序来走。很多特高压和超高压的变电站，很多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对， 你们平时也要经常出差是吗？ 出差是常态，最远的话在承德玉道口，开车过去的话大概要7个小时左右吧。高电压等级的变电站都是在荒郊野外的地方吧，也基本上都是要远离这个居民的，因为它本身这个噪音比较大。噪音是一方面，另外线路的进入和出去它是需要一个通道的，然后建在地上的高压线的话，它的下方是不允许有比较高的建筑的，如果比较高的话会放电。 偏远一点的， 对对对， 空旷的居民少的地方。 对， 那就是你们的这个运维不那么方便了，因为比较偏远，那它的天气相对来说是不是也要稍微的适应一下？ 张家口和坝上地区和这个承德地区的天气比较恶劣，夏天的话很舒服，但是我们工作不能只是夏天，我们冬天去的话很明显温度比较低，承德玉道口那边-40度左右，常年的冬天积雪就不再化了，它下了雪就是永远积在地上，只要刮风的话路面就全部被积雪覆盖，所以确实给我们运维检修会造成一定的障碍，我们全都是在室外作业。 -40度的时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困难？多少还是需要用比较精准的工具啊，比较细节的工作。 我们有一次去玉道口工作的时候，在承德的接近内蒙的地方，它就建在一个山上半山坡，还是一个风景区里面，夏天去确实不错，但是冬天的话离着很远就已经没有能走的路了，我们需要在当地雇一个大铲车，它在前面铲雪，我们的车在后面跟着。对，算是大雪封山那种。它的变压器也是发生了一个报警。 它报警就现在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数据联网？ 重要的报警信息都是可以看到的。 出现问题你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得到这个消息。 对， 马上就要出发。 我们有专门的应急处置预案，分3个梯队。第一个梯队的话是半小时之内是要出发的，应急物资都是常备的，随时人到了拿着就可以走。 但是在后方是看不出来前方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只知道当时的油位很低，变压器里面冲的油，但是这个油不能少了，一种石油的提取物，它是保证内部的绝缘和散热。冬天的话散热倒是不太需要，但是没有它的话绝缘会破坏，内部它就会发生放电击穿，整个变压器会炸掉。 关键是离那儿还挺远的，所以这个路上也还挺焦灼的。 对对对，很远，过去的话八九个小时吧。 但到了之后发现没法进去，没有路了，尤其那个大铲车。 这个我们都是有预案的，去之前就知道会是这个情况，提前联系好了当地的保障，我们也是常备的。 去了之后发现什么问题呢？ 那个油位确实是低，由于是极寒天气，油它是热胀冷缩的，收缩的太厉害，然后油位下降的太多，就是这么个问题。然后我们及时的把这个油补充上去，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这个操作很简单，是个常规操作。但是当时天气实在是太寒冷，我们都是带着两层的很厚的棉手套去操作，所以很多这个操作上面确实不太方便。手机都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使用，自动关机。然后如果我们手拿出来的话，就是跟金属接触的话，就是马上就会粘上。就是这样。 为什么那次给你的印象这么深刻？ 因为确实是挺紧急的，那边的虽然没有重要的负荷，但是那边新能源很多，新能源送出完全受影响。 你说的是新能源是指 风能？ 风能， 对，那边的风能很多， 对， 风电厂很多。咱们国家对新能源需求也很大，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保障这个新能源时刻能送出啊，我们必须把变电设备保管好。 您刚提到特别冷吗？原来戴手套。 我们有两个小阀门，我还是摘了手套操作的，因为阀门太小，然后空气太小，戴着手套确实进不去。手受了点伤，但是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 过不得已，阀门太小。 对对对， 戴着手套肯定是没法操作的。 对对对， 所以就只能把手套摘了，零下四十度，徒手操作。 这个也是难免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变电设备它例行会有停线检修，人员受伤受一些小伤也是很常见的。对，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设备确实是比较大比较重，都是成吨的设备，然后我们有吊装搬运，手呀胳膊腿呀碰一下确实是很常见的事，所以我们觉得也是习以为常吧， 都习惯了。 对对对， 挺不容易的。过去应该大大小小的接到了很多的任务， 挺多的。 然后就最紧急的一次救援您觉得是哪次？ 应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紧急的。 就没办法选出最字来了。 对对对对，只要说是有故障的，我们都是按照最紧急去处理。 好，那就是您这个修的时间最长，最难解决的还记得吗？ 到目前为止吧，所有我们碰到的设备最难的可能就是还是房山地区吧。房山地区有一个五十万变电站，还是它的这个变压器故障。变压器故障的它的这个故障的时候就是也不太好，快过年了，然后过年的时候是我们保电的重点时期，大家都要过春节嘛，我们不能给大家添乱，然后它还是接连故障，接连两台故障，还没有办法修复，只能去换新的。工厂全都在过年的时候都休息了，都不排查了，很多这个部件都找不到，然后变压器我们没有办法，迫不得已用了一个从别处退运下来的一个旧的。这个旧变压器本身要用就需要进行一个改造， 就你们还要对变压器来改造？ 对，因为它已经是老旧的变压器了，如果我们还想让它继续用就只能进行改造。然后这个变压器跟变压器不同厂家不同型号，它外部接线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地面的这个基础也不一样，然后包括它的那个消防设施都不一样，完全都是要重新设计。 听起来这个任务好像很难完成，当时有信心吗？ 当时没，根本就没有考虑信心的事儿，那是分秒必争的，就是能干也得干，不能干也得干。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事儿干不了，我们觉得就是再困难也能干下去，也能把它干成。然后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个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事儿，所有的单位都到齐，不光我们公司，设计部门、建设部门都来了。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是十四五家单位，然后一起来办这个事儿，边设计边施工边改边生产，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齐头并进的，然后用了大概不到三十天的时间把它换完。如果正常的话，这个事儿是要三到四个月的，因为确实是年底了，然后这个压力确实是挺大的，所以觉得这个事儿挺困难，确实挺困难。 改造的那个变电器后来就是在那方就是不用了， 现在还在使用， 还在用， 对， 用了多少年了已经？ 五年了，五年多了。 扎根变电设备检修工作一线15年，他先后参与编写作业指导书10册和检修维护手册3册。他是同事们眼中的智库，被称为变电检修界的福尔摩斯。在重点活动保电任务期间，突遇主变氢瓦斯报警，他带领团队成功化解了危机。极端天气等复杂因素给变电站的巡检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历时4年，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全绝缘无人机，跨越了电厂和距离的限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他说，一心在一意，其意必功，一心在一职，其职必举。他就是北京大工匠，变电检修界的实干家魏小伟。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对话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高级工程师魏小伟。 那我们再来说说技术这一块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行业，尤其是这些年它都是伴随着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和创新的。对于变电检修这个领域，可能我们平时也很难接触得到，然后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领域。那对这个领域来说，技术的这个创新和突破它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变电设备的本身的技术，真的也是日新月异。我们今年就投运了很多就是以前没有过的设备，算是首台首套的设备。像我们张北地区的那个也挺有名的这个柔性直流输电整个系统，这就是我们公司在负责运行维护的。今年就是上个月刚完成了一个变电站的这个首次的停电检修，然后这整个的这个就是变电技术吧，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一个突破。 但这个对你们来说，你们就要对它非常的了解。 对我们要求也很高，因为我们要保证它，然后要维护它，要检修它，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好，这个是第一方面，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检修技术方面，就是我们的检修手段，那随着它我们也在更新。像我们的巡视手段，就是带电的时候我们去要去检查它，要去观察它。然后这个原来的带电检测的手段呢应该说是比较少，最传统的都是要停下电来，那样的话我们肯定就是大家这个用电方面受影响嘛，所以我们就是都是在一直是在大力发展带电检测带电检修的手段。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带电检修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按照你们的安全操作规程。但是这个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所以我看你们也在不停的想办法。然后我看到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曾经花了4年的时间研发出了这个绝缘的无人机。 对，是 说是现在基本上就用在了很多的大的这个变电站的检测和维修上面。 是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哈，就是这个是属于变电检修行业的专属无人机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无人机这个大家现在应该都比较了解啊，不陌生。但是我们的常规的无人机啊，它那个电池在无人机的中央部位吧，然后我们的这个电动机在这个边上。然后这中间要想传输电力，它有一个电缆，这个是常规的。常规的这样的话，就是这根电缆它本身是导电的呀。 对。 所以我进到我的这个变电站里面的时候就不允许这样。比如说这个无人机是1米的翼展，然后那这1米长的距离的都是有金属的，那么这个距离就是挺大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进到我的变电站里边两个电压等级之间或者是两项之间，然后它就会放电，就会导致这个电力设备故障，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是问题导向嘛，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去研发这个绝缘的无人机。 你当时有什么具体的事件，还是说你想了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酝酿想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绝缘的无人机？ 就是我们巡视上面确实是有需求，我们的变电设备是越来越高的。 提的越来越高是指 就是直观的高，对，就是字面的意思。对，大概有现在都是14-15米17-18米这样的高度，从地面 本身从地面上去的那个高度。 对， 那得有5-6层楼那么高了。 对、所以我们要是带电人不能上去啊，因为上面有电，然后我们要去观察它，要去查它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用望远镜在下面看。 一个是角度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距离远，我们很多东西看不清楚，所以有这个需求，我们想用无人机去看。 嗯 嗯， 就其实这个可能在您心目中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哪件事儿，而是您一直有了无人机之后，你就在想这个问题。 嗯， 真正做出这个决定说你要跟你的团队开始研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 有五六年了。 嗯，最后研发成功，我看报道哈，说是接上是花了四年的时间。 对对对对， 这个时间不短， 也是好几代吧，迭代了两三代的这个飞机，三代，现在是第三代的绝缘无人机。 当时遇到了哪些拦路虎吗？ 嗯，就是我们最开始想的是这个，就是各种设计吧。最开始的时候是想把这个电池分散，分布供电。然后中间用光纤传导这个控制信号，这样的话它整体上就能绝缘。嗯，这个就是各个分布供电的电源啊，它耗电量不一样，有一个电量低了，就所有的就都不能用了啊，影响比较大，航时啊、载重啊，都是很大影响。后来又研发了这个皮带传动啊、轴传动，就是各种形式的，然后去反复的试到底哪种更合适。嗯，现在最成熟的我们用的是轴传动的， 嗯， 这种形式。 所以它这当中最大的突破点是在哪里？ 整个机体结构我们就是颠覆的，跟传统的无人机内部结构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表面上看可能一样， 嗯， 内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 嗯 嗯，就是在保证它的正常的飞行性能的情况下前提下，然后把它的这个大尺寸上的部件替换成绝缘部件。我们这个飞机在就是起飞之前、使用之前，要对它进行这个耐压实验，我们要加上几万伏的电压。还能正常的飞行， 嗯， 我们才能试的。 嗯，就普通的，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电压是会对它有影响的，互相影响。 嗯、它会直接击穿，直接击穿的话，它会起火爆炸。对， 哎，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这样的，都是不断的失败，然后最后成功了。 对, 对, 对, 对， 中间有经历过这个没有研制成功的时候吗？ 嗯，我们怎么说呢？迭代三代的话，前两代就算不是很成功。就算这第三代的话，我们也是这个失败了很多次。 嗯，您说的这个失败，它是一个什么表现呢？ 嗯，对，就说这第三代的这种轴传动的吧，听上去好像就是换上轴传动就可以了，实际上很多细节不是这么回事儿。然后这个轴传动的这个轴，首先它要绝缘，另外一个它强度也要够，然后轴和这个螺旋桨之间的靠齿轮传动。这个齿轮的材料选择我们就试了很多种，最开始用金属材料的时候，在强电电场的作用下，这个金属它还放电，有电弧，然后电弧虽然不会击穿，可是它会对周围的其他的材料、其他的部件造成损伤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摔过飞机，就是类似这种细节，每一个设计、每一个这个零件、每一个材料都要挨个的去抠， 嗯， 啊，还是挺痛苦的。 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去尝试， 嗯、对, 对对。 然后很多种的这种搭配方式，那、看哪个合适，从结构到材料， 对， 到电池的这个分布， 对，对 嗯，中间有没有想过说放弃？有四年的时间嘛，你不断的去试，然后可能有很多时候可能你觉得，哎呀，我就已经试到最后了，还是缺一点点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缺那一点点的时候，经常是让人觉得挺失望的时候。 嗯，对，这个还是经常有的。我们做那个皮带传动的那个无人机的时候，皮带的选择松了不行，紧了不行，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卡住了，怎么是能想到的都试了，都是不行，卡住了就卡住了吧，那我们就把它放一段时间， 嗯， 然后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看看其他的东西。我们当时是就是去看一些工厂的这个传动皮带，一些汽车的传动皮带，然后去换换脑子， 嗯， 然后就会碰到灵感， 嗯， 碰到灵感再继续，就是这个样子。 嗯、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不断的失败，然后成功，然后又失败又成功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嗯，现在这个无人机的应用范围有多大？ 现在这个无人机在变电站里面，在我们的变电站里面都可以使用了。 嗯，给你们带来哪些便利？ 嗯，确实是解决了以前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这个前一阵子北京下冰雹了嘛，然后我们有一些变电设备就被冰雹砸坏了。有一些这个很高的地方，它有玻璃的观察窗被砸碎。然后，但是我们最关心的不是这层玻璃，这层玻璃碎了问题不大。 嗯， 我们是关心里面的这个表剂有没有损伤。我们下面望远镜怎么也看不到，所以我们就用无人机去看。原来没有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就既然判断不了，就只能是停电了。 嗯， 因为如果说它在下雨，如果它漏了雨水进去，那可能变压器就会爆炸。但是现在呢，我们用无人机近距离去观察，拍了照片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确实密封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完全不需要停电。 无人机它现在它在观测已经是非常精准了。 对，因为它距离近，所以确实能看清楚很多细节。 好，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一个以您的名字来命名的工作室，名字就叫魏小伟创新工作室。哎，这个工作室什么时候成立的？ 2016年成立的。这个 差不多也是你开始准备研发那个无人机的时候左右。 对，那个时候无人机研发已经开始了，刚刚起步应该是。但是这个创新工作室也是我这个继承来的，之前是我们就有这个创新工作室，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后来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老领导的手上接过了这个担子吧。 但是您接过来这个担子，以您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工作室，它这个含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可能责任更大吧。 因为叫创新工作室嘛。然后您怎么理解这个创新的含义？ 就是我们新时代的这个电力工作者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是要勇于创新的。现在的社会的形势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变化的，人力资源这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越来越紧的，越来越紧缺的。如果我们在固守原来的老思维，然后不做创新，不做改进，不引进新技术的话，逐渐的就会被淘汰的。所以我们国家电网公司对创新这方面就一向是很重视。 那像您的这个工作室主要是在变电检修方面的创新，对吧？ 对。 然后您进行了哪些探索？ 我们也是一个团队，就是虽然以我的名字命名，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发动大家对这个创新这方面的热情其实也是很高的。 可能你们那个创新更多的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可能有很细节的东西吗？ 有。对。就是我们这个创新方面的成果还是挺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种这个实验项目叫做这个分节开关的分离角测试，原来的就是传统，就是老师傅带的时候教的时候全都是用这个电流表电压表，然后用几个指示灯去搭建这个回路，然后去做实验，然后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一些个成员就是觉得这个啊可以再改进，我们可以这个性能更提高，就是效率更高，速度更快更准确，所以他们就研发了一个成熟的一个系统，一个仪器，然后这个仪器做出来之后就是完全可以这个出售的，就是这一个成套的一个装置。 这个改变 了 什 么？也申请了专利。其实实验项目原理都没有改变，但是这个效率大大的提高。原来的话做的一个实验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而且需要2到3个人，现在的话就是5分钟就能解决。 其实只要有这个想法，然后就是不断的去试验，就可能有成果。 对， 但是这个创新的这个动力是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是。 然后我们再说说您之前的经历哈，就是2006年您大学毕业之后，您就走上了电力检修的岗位，现在已经是15年了。当时可能还是个职场菜鸟，现在是成为技术带头人了，应该是。当初进入这个行业是您主动的选择吗？ 对，我学的就是电气工程。 那你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当时已经很有目标了，就是我以后要从事这个行业吗？ 行业目标应该是定的，我学的是电气工程，所以干的就是电力行业。但是具体去哪个部门或者是去哪个单位的话，很多这个电力相关的这个单位嘛，也是进行了一些选择。 但是有很多岗位，但是这个岗位相对来说可能要辛苦一点。 这个岗位的话确实是要更辛苦一点，但是它更接近这个设备本身，我觉得就是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吧，能直接的做出很多贡献吧。 因为它是实践的。 对对对，它是接近现场，接近设备，跟设备零距离接触的这么一个岗，还是很喜欢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种创新，特别是技术的创新，其实它就是要从一线走出来的，这个效率是更高的， 对， 更有价值。 是这样，是这样。 然后我听说您当时毕业的时候是把大学的课本都卖掉了。 对，也是受到了师兄们的误导。 但是您入职场之后又把这个课本买回来重新学习。 对对，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概念就是觉得学的东西和实际工作用的东西总是不配套， 这种说法在当时也比较流行。 那会儿毕业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跳蚤市场。 对对对， 然后全都 把旧书都 对转给下面的学弟学妹。那为什么工作之后你又会想着把这个书都买回来？ 我发现我们干的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们学的真的是很契合， 学的理论知识是吗？ 对对对，都是完全用得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学习是在一直在学习的，只不过我们这个书我们要把它留起来，然后一直是需要这个去查阅的。 现在还留着吗？ 当然当然当然。 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因为刚参加工作哈，那个时候可能是有理论知识的，但是没有实践知识，就那段应该是认识到这个理论重要性，然后又有这个实践的经验，然后那段时间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特别充实的一个过程吧。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劲头特别足，就冲你买书这一点就感觉到那个劲头特别足。 对对对，我们那一批就是参加工作的，包括现在也一样，到我们那儿参加工作的同志们，年轻的同志们都是干劲儿挺足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我看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完成5小51项，国家实用的新型专利51项，省部级的创新成果有9项，还编写了作业指导书10册，检修的维护的手册有3册。然后就是这么多年你应该是经历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甚至可以说有一个多少有一些跨越式的这种技术创新的发展。然后您觉得跟您入行相比，这个行业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力设备要比原来多了很多，大概有4-5倍吧，这个数可能不是很准确，那我感官上应该是有这么个数量级。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的检修工作的压力确实是要大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咱们老百姓用电来说，那就是可靠性和质量那这样上了不是一个台阶。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很好的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现在是第二届北京大工匠。我看您说了一句话，说是一心在一意，其意必工，一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来理解您这句话？您又自己怎么来理解这个大工匠以及匠心的这个含义？一心在意，一心在一职。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呢，是4个方面：精益、专注、团结、创新。就是首先工匠精神确实是很有必要啊。然后另外呢，我们的工匠精神呢应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然后把这个创新和团结这两方面是也纳入进来的。所以我特别认可的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尤其是团结和创新。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还是时时刻刻就是要践行这个工匠精神。而且我确实是在工作当中践行了之后得到了这个回馈的，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或者思想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一种信心，就觉得我这样做下去应该是对的。对这个专业上我们是精益求精，不停的在钻研，而且我们是心无旁骛，一心的就扑在专业上，然后我们讲究团结协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包括您刚才说的是创新，还有这些个手册指导书之类的，没有前人的基础上总结，没有这种总结是做不出来的，而且没有这个不同专业之间的协作也是不完整的，更别说我们的检修工作，我们每一项检修工作都是多工种多班组共同协作，而且配合要相当的精密。然后创新这方面刚才可能谈的也比较多了，我们如果不创新的话，没有这个创新的意识的话，我们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说工匠精神的4个方面，精益专注团结创新，越干越觉得是正确的，我认为跟我们的个人的发展也好，行业的发展也好，公司的发展也好，都是很契合。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